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85， 英鎊 8.845， 瑞士法郎 7.854， 澳元 4.945， 加元 5.704， 新西蘭元 4.464， 歐元 7.7117， 每百日元對港元 5.254，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91.991。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257 點，升101點，港金報 15,340 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640.9 美元，賣出 1641.41 美元。經濟行情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长沙环道咧就有突发事故，去美孚方向近住桂林街咧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重复一次啦，长沙环道有突发事故，去美孚方向近桂林街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另外，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咧而家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排到数码港道近贝沙湾南湾。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九龙城牙前朗道有紧急维修，近住九龙城街市嘅快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仲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方向。最后驾驶人士咧就需要留意一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5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头早嘅6:22。依照法例嘅规定，喺日落之后同埋咧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170是不是真的焗炉用来预热那些温度？预热真是未熟啦。是青春啊。 智商150对170，即是天才遇上天才啦。 逢星期六下午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阿妹，支白醋放咗喺边啊？ 厨房咯，做咩事啊？ 冇，我见支漂白水得翻咁少，谂住加啲白醋沟埋一齐用啫嘛。 哇，阿哥，清洁剂不可以乱咁沟噶， 都是去污消毒，沟埋一齐，效率唔系劲啲咩？ 唉，呢啲常识咧就比漂白水漂过咁啊，即系洁净度冇咁滞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到时就会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清洁剂啊。 CIBS。 护老是爱定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责任？护老者是工作定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呢？到底哪个才是护老者？ CIBS 节目《人人都是护老者》，带你走入护老者的世界，和你一一拆解护老者在5阶段所面对的困难和处境。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只系得21岁，嚟自美国嘅网络红人啊 ，Jake。 It's just two lovers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o Blonde, falling for each other, thinking orange skies, feeling super childish. No Donald Glover. This call from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at tonight? Got no alibi. I was all alone with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glitter for skin, my Brady. 网上的一些片段咧，点击率可以话非常之高啦。而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令我哋有一个惊喜啊！本周上升多一级，去到 Hong Kong Top 10第六位 ，Jake Golden Hou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月19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啊， 系犀利啊！我哋今日嘉宾啊，将会有 Paula 欧子林，好耐冇见啦， 都有一年多啲啊，大概。 我话俾你听，最犀利系咩咧？就系我加入骚动音乐之后咧，第一个做嘅嘉宾就系欧子林，所以我对佢印象系特别深啊。 系咩？ 系啊， 佢都有讲，佢第一个电台访问都系做骚动音乐， 系咪啊？ 系啊，系啊， 真系好有缘分嘅啫。 走开啦你！ 咁啊，六点钟大家要听啦。 系介绍佢嘅新歌《抹去重来》嘅。喂，今日头讲呢样嘢咧，因为早一日定系两日咧，咁跟住就睇咗啲 post 讲啊，即系消委会又出咗一个 系。 一个嗰啲研究调查嗰啲 friend 啦，我好中意睇消委会嗰啲， 系啦， 好准嘅讲。 特别系如果之前我试过冬天要买啲保温内衣咧，咁佢哋就做咗个 test 边一个牌子啊，嗰啲做晒比较噶啦。 我买嗰啲咩电磁炉啊，啲微波炉啊，我都系睇佢哋嘅。 所以佢哋系做咗嗰啲调查啊，嗰啲咁样咧系有用，大家。有时真系去 search 你将你要揾嗰样嘢加消委会三个字咧， 就会揾到， 系啊， 好多时候会揾到咯。 同埋你冇咁多嗰啲叫做咩咧？ 冇乜水分啊，即系你唔会有觉得唔使担心啊，佢会唔会系因为落咗广告所以乜嘢咧？即系你少咗呢层担忧。 系啊，咁但系平时咁其他嗰啲，譬如电磁炉啊，咁嗰啲我哋讲又好似唔知点咁啦。 是 但今日讲呢一个咧。就係、是、啊，因為最近做咗一個調查啦，即係講音樂串流平台啊， 終於關我哋騷動音樂事啦。今次嘅調查， 因為佢都主要有我睇啦，我冇睇就成個報告睇咗一啲嘅媒體報道啦。咁咧裏邊講咧有兩樣嘢主要佢會有提及到嘅。第一個咧就係嗰個歌庫藏量， 係 第二個咧就係講個客户服務啦。即係先講嗰歌庫藏量咧，佢又講原來嗰個差異都幾大嘅。 可以有几大呢其实 因为我哋知啲串流平台好多歌啦，咁我冇一个 concept 究竟其实佢有几多。 你好难想象嘅，因为好老实讲，即係好多时候我哋听歌呢可能都系听一啲广东歌为主，或者可能比较叫做 當時 hit 嘅歐美流行曲啊，或者日本歌啊，咁你呢啲大部分都好容易喺串流平台度會揾到噶嘛，所以你好少會刻意計住或者諗住啊，到底佢哋唔同平台之間嗰個歌庫會爭幾遠呢咁樣。 係啦，咁佢就揾咗六個啦，主要因為有一個就冇提供嗰啲歌曲數量啦。佢係以千萬計嗰啲歌， 千萬啊， 係啊， 不過都。其实计落系正常嘅，因为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咧，佢哋系即系佢系做串流平台嘅， 系系 系。咁然后咧，佢话即系佢其中一个工作部分负责嘅嘢就系佢每日会收翻晒世界各地寄嚟要上架嘅一啲新歌啦。其实真系以千计嘅，每一日以千计，而佢系要佢要每日将呢几千首歌咧。是要將佢分類曬， 哦， 即係佢要分類曬做佢哦呢首係廣東歌，呢首係 R&B， 呢首係古典嘅，呢一首係K-pop 嘅咁樣，即係佢要做曬呢一啲咁樣，即係你知串流平台有好多呢啲分類啊嘛，咁佢就要每日淨係聽曬呢幾千首歌，然後做分類，就已經用咗佢好多時間。咁所以你話幾千萬首？谂一谂又好似唔系唔合理，啊， 即系譬如我当一日一千首啊，咁你要去到千万首，即系你一万日啦， 系系系， 咁你一万日除翻一年365日，其实 你要几多年啊？ 27年咯， 27年好少啫嘛，你谂下，其实你嗰啲嘅平台系讲紧由70年代或者80年代起嗰啲歌已经系储咗喺度噶咯， 系啊，同埋因为你世界各地唔同咧，头先讲分类嗰下你都真系企喺度， 系啊，点分啫？咁佢哋都有啲巧妙嘅，即系佢都唔系下下。分到咁细嘅，即系有时韩文歌咪韩国歌咯，系嘛？即系 广东歌就 系广东歌，广东歌咯。 粤语流行榜 系啦，咁系可能真系有一啲叫做欧美流行曲，佢哋比较多一啲嘅细分嘅，就会分埋什么 hip hop 啊、R&B 啊、Bossa Nova， 即系咁样分啫。 或者佢哋而家会即系我自己用嗰个平台咧，佢哋都应该我估啦，呢个我都冇实际去揾到。而家佢會多咗一啲即係嗰個 genre 嘅分野咧，會再多咗即係直接打一個可能genre， 係 咁佢就會做一個即係佢為你 tailor made 嘅， 一個歌單 係啦。咁當然啦，我覺得嗰個係真係用嗰啲演算法定係點，即係用一啲數據嗰樣嘢去分析嗰樣，即係你人手做真係。比較難㗎啦，呢樣嘢即係一啲嘅 programming 嘅嘢嚟㗎啦。咁當然裏面亦都有啲未必好準確啦，即係你會覺得呢個 song 唔應該有呢首歌㗎喎，咁即係都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已經嗰個力叫做用戶體驗，就係令你可以有一啲方法可以好快揾到一啲你想要嘅類型啦。 其實 係㗎，我成日講 song 就係因為可以幫你揾到好大量。接近同類型嘅歌，你可以即係聽到好多唔同嘅 artist， 同埋知道你中意聽啲乜，咁你容易揾翻啲類似嘅嘢。 係啊，同埋同時亦都就係佢會推介一啲新嘅嘢俾你，即係佢叫做了解咗你嘅聽歌習慣，你聽嗰啲咩類型咧？佢有時都會有一啲叫做新發現咁樣咧，就可以俾你聽下一啲其實可能你過往少聽嘅類型咧。即係你好多呢啲嘅功能去呢啲唔同平台之間，佢哋要諗嘅，令到你。即系我要用呢个嘅啫，因为呢个有呢啲嘢玩啊咁样啦。咁但系佢即系拣咗六个香港之后最普遍大家会订阅到嘅咧。咁但系佢话即系嗰啲歌库量差异都大嘅，因为咧少嘅咧可能系大概4000万首啦。咁啊，如果多嘅系9000万首啦， 哇，赚一倍， 赚一倍嘅。咁我觉得都系好关啲地区事嘅，即系因为有一啲地区有啲叫做串流平台可能。主力亞洲區嘅，因為你都好睇佢本身個品牌嚟自邊度，咁亞洲區咁可能你會用嗰啲有啲 friend 就係中意聽華語歌，咁就會揀嗰啲，因為可能最齊或者個歌庫啲種類多啲咁，咁又中意聽外國歌嘅就揀翻外國嘅平台啦，咁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選擇噶嘛。 都係嘅，因為其實你都從嗰啲公司咧，佢哋平時嗰啲社交平台啊，即係佢哋嘅一啲運用方式，佢哋出嘅 post 咧，你大概會知道佢係以乜嘢歌為一個賣點。为主嘅，所以你见好多朋友仔咧，好多时候都系，例如我听国语歌多啲嘅，咁可能佢就会用翻一啲即系当地嘅品牌啦，咁然后可能欧美多啲嘅咪 S 字头嗰个咯，通常都系，即系好多时候会系大家会有一个概念喺度，而我咧就好直接嘅，我就唔系咁样嘅。我唔係平，我係用 Y 字頭嗰個嘅，即係因為Y 字頭嗰、即係睇片嗰個平台，佢有個Tube Music 噶嘛，因為我俾開 premier 嗰個 premium 嗰個月費啊，所以誒佢、就送埋嗰個 account 俾我，咁我梗係用啦。咁我又因為我其實好多時候有啲人除咗追求嗰個歌庫之外咧，佢哋會追求埋就係嗰個音質嘅差別。有啲人係需要一啲平台係要可能俾你聽到無損嘅音訊檔咧，咁佢哋先滿意嘅。咁我嘅要求就冇咁高，因為我通常如果我喺街聽歌咧，我都真係唔會聽到咁細緻啦。好老實講，因為 都要睇個 headphone 去唔去到啊嘛。 係啦，我唔會即係因為你要加一啲好隔音、好貴嘅 headphone， 你先聽到啲咁細緻嘅分別啦。咁我就好少會用到咁誇張，因為我好驚喺條街度咧乜都聽唔到嘅時候，我亂過馬路咁唔知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會好小心呢啲位咯。咁所以我就冇所謂嘅，我對呢、這個音質嘅要求就唔係好高。咁佢既然睇片嗰個平台，你只要係有佢個會員 account， 佢就會連帶有呢個音樂串流平台。咁我覺得幾好喎，幾方便啊！ 因為我就係聽外國歌要揾電子音樂嗰啲啲，咁啊慣咗，有時就係個慣性咯。你用開咗嗰個之後，咁就未必會轉 嘅。哦，咁呢個都真嘅。 係啊，雖然我都估唔到，就我以為我用開嗰個都啲歌都好多好齊啦。 你用邊個啊？你用 A 字頭啊 ？S 啊 ，S 啊。 你都係用 S 字頭 啊？係啊。咁但係原來佢歌庫量原來有相距於頭先，譬如 A 字頭啊、K 字頭啊、T 字頭呢啲咧。可能差一千萬。 其實 T 字頭先勁啊 ！T 字頭咧，即係喺呢個少少嘅秘密啦。即係好多時候咧，有時我要揾埋啲外國歐美流行曲嗰啲咧作曲編曲啊、監製啊嗰啲咧，咁好多時候咧係 T 字頭最準確嘅啲資訊。 哦， 係。係啊，你如果想知道佢幕後嗰啲班底啊、嗰啲製作人咧，尤其係外國歌啦 ，T 字頭係列明曬所有每一個喺首歌參與嘅部分，包括可能個小提琴係邊個拉，個琴係邊個彈，佢都會寫曬出嚟嘅。咁、但係有一啲嘅串流平台，相對上喺呢啲嘅 credit 位係冇咁細緻或者冇咁準成嘅。 都係譬如我自己聽嗰個咁啦，我哋廣東歌會有即係叫做 arrangement 嗰個位置啦，即係編曲啦。咁但係佢都冇㗎，因為外國一般就 lyrics 咯，跟住 composer 咯 ，producer 係啊係啊係啊，好簡單，曲詞編監搞掂啦。 因為有時 producer 喺外國有一個有一種咧個角色，其實佢都即係佢個 producer 可能即係做埋啊，咁然後個編曲其實個 producer 都處理埋啦咁樣樣。咁所以如果喺聽廣東歌嘅時候咧，有時就冇咗嗰個編曲人嘅資訊啦。咁、已經唔好再話你頭先我小提琴邊個拉啊嗰啲，即係你唔會揾得到嗰啲。咁變相你就要我聽到呢只歌咁啊，佢可能知道啦，跟住可能又要去另一個你上網要 search 翻嗰啲 credit 啦。 係， 即係我有時做訪，我哋做功課都要揾 credit， 知道啲嘢係邊個做，咁你揾啲位去傾噶嘛。 冇錯， 所以就係咯，即係各有好處，咁啊用慣咗咯。但我都冇諗過即係咪要即係轉下試下體驗下咧？咁我都睇完呢、這個。 你而家即係睇完呢份報告之後，你再諗翻你自己嘅體驗，你覺得你有冇一下係覺得不如都轉下啦咁樣？ 但係又唔敢嘅原因係因為我自己嗰個 library 咧已經儲咗好多嘢喺度。 哦，所以因為連住你嗰個 account 嘅啲資料， 即係我啲 library 譬如啲 playlist 你打曬星啊有啲嘢。 我 save 低咗落唔同嘅 playlist， 即係我自己有幾個 folder 嘅，其實我有。即係research EDM Friday Mix 嘅就有一個 folder， 就每次嗰個嘅playlist 用嘅歌 potential 會用擺到啦。跟住可能有一個咧，就係一啲人哋 curated 嘅 playlist。 OK， 咁佢未必係最新，但可能按住某啲主題，咁我就會bookmark 咗啦。跟住亦都有一啲就係啲人定期會 update 最新嘅，可能唔同 song 譬如 house， 即係可能有啲 house dubstep 嗰啲，咁我就會 bookmark 咗。咁變相我要揾嘅時候咧，每次我就撳去呢啲 playlist 度睇咯。係呢個最新嘅，我就出咗呢啲啊。逢禮拜五好多時候都出新歌咁啊，禮拜五一撳去就見到已經 update 咗啦，有曬最新呢個星期新出嘅歌。其實都齊唔曬嘅，但係大致上有啦， 夠用啦。 係啦，即係你習慣咗一個用法咧，有時你如果要轉去第二度點算咧？咁雖然坊間有啲叫做第三方軟件咧，都有唔同嘅，可能會就等你可以將由 A 平台嘅你自己嘅一個 library 啊 playlist 可以幫你 transfer 過去新嘅平台啦。咁當然如果啲歌冇佢就冇啦咁，但係都有呢啲咁樣嘅嘢。存在可以做嘅， 同埋我谂大家最期待都系每次年尾嗰个功能咯，即系每次年尾佢就会同你啲 app 咧，有啲串流平台佢就会同你计数，话俾你听你今年听边只歌最多啊，边个歌手最多啊，你今年听嘅类型系乜嘢啊？ 系， 我觉得呢个 功能對於普遍的樂迷是重要的，因為我覺得它已經不是一個個人品味那麼簡單的事情，它已經是一個社交功能， 是 即是你跟其他人去交換我原來這個年度我的歌單是這樣呢，其實變了是大家日常生活和朋友的話題之一來的了已經。所以我覺得其中一樣東西我都看得挺重的，就是到底哪些串流平台在年尾統計呢啲大數據嘅功能上面做得好呢，我覺得都有一個吸引性喺度。 咁佢呢個即係調查報告，除咗頭先講嘅歌庫個藏量係一樣啦，咁其次就係講嗰啲即係客户服務咯，價錢可能價錢比較容易啲揾得到啦。 係。 咁即係客户服務，咁即係都其實一般都 OK 咁，即係可能佢主要講哦，有某啲就差啲咯，即係可能你 send 個 email 過一個禮拜之後，佢都未必覆嘅。 咁呢啲又真係差啲。 但有啲就可能即係幾粒鐘就已經會獲覆你㗎啦，咁樣。 咁啊爭好遠嘅，即係大家始終有時俾錢買，除咗係即係買緊個服務，係包括埋客户嘅售后服务啊嘛，即系唔系净系买佢个产品咁简单啊嘛，服务系好紧要噶嘛。不过我都好好奇嘅，其实到底有啲咩嘢人会 send 信去串流平台度，同埋佢哋会问啲咩，我又好想知好老实。 我有 send 过啊， 你有 send 过啊？ 系啊， 你系 send 去问啲咩嘢咧？会？ 因为佢我用嗰个佢一个DJ Mix 嘅功能， 系 咁，但系佢就呢个功能我谂系。我開始緊逐步發展緊，咁但佢就會揾，因為有啲平台已經越嚟越多啦。咁但係我嗰個平台佢就會有一啲邀請世界各地唔同嘅 DJ 咧，佢揀一啲歌，然後就會做一個 mix 嘅，即係個 playlist 咁樣。咁但係咧，佢啲歌嘅版本就真係 mix， 即係 mix 好咗。咁所以咧，個歌名後面就括住 mixed 咁樣。 哦， 係啦，咁你就會，咁你基本上咧，你一路播咧就無縫好似聽咗個 DJ set 啦。咁、 哦、 我就嗰時 send message 問佢啊，其實點樣先至可以即係成為到一個好似一個 artist 咁樣，可以喺裏面自己做一個 DJ set， 跟住可能俾其他人聽啊咁。因為我有問呢啲問題咯，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參與到喺裏面。 有你呢啲客户咧，我覺得係佢哋呢個串流平台福分嚟嘅，因為我又想講咧，因為我又有個朋友係做另一間嘅串流平台啦，唔係我頭先第一個講嗰、那個另一個嚟嘅，咁佢亦都唔喺香港翻工嘅，咁然後咧，佢話通常收得最多嘅信係啲咩咧？就係點解邊個歌手咧喺個排行榜都唔係排第一噶？你可唔可以即刻同我調翻上去第一？明明我見到佢琴日仲係第一個喎，佢就係會收呢啲咯。跟住我話其實點答咧咁樣， 冇得答。 佢話我都唔知點答啊，呢個係大數據俾我嘅答案嚟噶嘛，唔係我控制到嘅嘢嚟噶嘛，大佬啊！ 但我相信你講嘅呢啲 case 應該好多， 大把 都係呢啲， 世界各地都有啊。 心扭脱掉，遥控方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灯进情。要走，未知的菜都望着。 的重，转眼又怕吃意，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吐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将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发再累，都是否真碎，一天光都过去。 根据非正式统计，是一些串流平台呢，他的作品都是榜上有名，经常在一些很高位置，相信这首新出的之后都一样会称霸不同的串流平台流行榜。 MC 的 Go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胶袋征费由五毫增至一元，以及取消豁免冷冻食品胶袋征费，今年12月31日开始实施。到时只有购买冇包装或者冇完全载于包装嘅食品，或者购买以非器物包装嘅餐饮外卖，先至可以获免费提供胶袋。並以單一交易最多一個免費袋為基本原則。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鄭展環表示，政府認為以循序漸進增加徵費水平比較合適，同時呼籲商戶捐出膠袋徵費所得的收入。至於議員謝偉全提出將膠袋徵費提高到2元的修訂動議就被否決。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今年之內成立特首政策組，掌握社情民情，協助政府制定前瞻政策。在日常決策方面引入紅隊概念，紅隊扮演批判反對的角色，協助全面檢視決策。另外，政府會強化公務員賞罰制度，推出行政長官表揚榜獎勵計劃，定期公開表揚優秀人員，激勵公務員求進。如果有表現欠佳的人員，經督導和輔助之後沒有改善，應及時終止聘用。李家超說，他已就指定項目訂立大約110個不同指標，以便監督進度和成效。政府亦會強化公務員培訓，並優化現行動員機制，增設全政府動員級別，預先制定各部門指定人員名單，隨時候命，以應對需要大量人手的重大事故，並定期演練強化應變能力。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展現大局觀念，具備國際視野、改革思維和執行意識，顯示特首廣泛吸納意見，有助解決深層次矛盾。他說，對於當局表示抗疫不走回頭路，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成效的原則表示認同，期望當局加快與國際以及內地恢復正常通關，讓本港全面走向復常。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施政報告有回應到社會各方需求，報告亦提到治理體系和強化管理機制，包括公務員管理等內容具前瞻性，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內容上有接納包括新民黨的建議，因此高度評價這份的施政報告。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欢迎政府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支持旅游业的措施。他说，旅发局将会同政府以及业界合作，带动旅游业复苏，并会推出崭新的香港旅游品牌，以旅游说好香港故事。本地旅游方面，旅发局稍后公布新一轮想你游香港和想你住的详情， 配合政府文化古迹本地游鼓励计划，透过旅游业议会向本地持牌导游和领队提供培训，内容涵盖大城小区以及文化古迹，以提升从业员的专业水平，支持文化古迹深度旅游的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讲一种坏车啦，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Megabox 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而家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接近启德消防局，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Megabox 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咗啦，少少车龙排到去接近启德消防局，经过请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港岛的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最左线封闭了。另外筲箕湾东旺道有工程，东旺道近住阿公岩村道交界的慢线是封闭的，预计工程会持续至到12月20号。在九龙方面，九龙城牙前朗道有水管急修，介乎甲丙达道至到牙前围道的快线是封闭了的。另外葵涌的安哲里爆水管，安哲里近安捷街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经过要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佢真系好犀利啊！佢卖晒啦。 分神，我从来都冇担心过啊！我纯粹担心身边啲想睇嘅朋友同埋大家吓，卖唔卖到飞嘅？嚟紧即将会有佢自己个人嘅专场音乐会啦，而亦都继续努力推出新作品嘅。佢洪家豪继续以水做主题嘅新歌，

我谂每个男仔都会渴望同幻想有一个另一半，好似首歌里边嗰个人咁。好似佢访问讲过咧，希望做一个点啊，叫 supporter 嘅角色嘅一个女朋友。听过苏丽珊嘅《年轻的仕途婆》之后，跟住呢一首咧，就讲下佢喺女仔角度对爱情有啲咩幻想啦。佢系阿觅啊。 我世界每秒也千变万化，谁也有话框飞舞就似魔法，人随甜味旋律化，有个先知去护驾，即使闹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长眉全赠送 周卓妍嘅新派嚟讲叫双鱼座，咁当然一啲好青春、好少女嘅幻想都大过咗就唔同。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某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治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

需结，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挡词，满口谎言，还望对骂道歉，爱更加深切，明知真死都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亦爱得极致。 听个 club 云浩影最新派台作品《密切接触者》，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咧。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在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上任之后首份施政报告，这个是香港发展新阶段和国家发展新征程历史性交汇的生动反映。超视住香港必将在同国家的共奋进中实现更大更好发展。港澳办指出，报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展现新一届政府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担当精神，将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对解决社会普遍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拎出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切实行动。中联办表示，施政报告充分体现对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展示香港与国家共奋进的发展前景。报告在社会普遍关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有效回应市民关切，展现破难前行、担当作为的施政新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纳沙集结在海口以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 Megabox 慢线嘅坏车啦，啱啱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过咗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较早时跟住 Megabox 对出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消散之中嘅龙尾啦，都排到过咗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平石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这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在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友愛村擠塞，龍尾去到屯門河。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今日呢位嘉宾，我成日都留意佢嘅社交媒体，好有才华噶、哦。 咁啱嘅，我都有、哦，佢真系一啲都唔少嘢噶。所以咧，我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啊，听住咯。天之骄子林， 吓，佢女嚟嘅。 我哋骚动音乐又好耐冇见嘅 Paula 欧子林 ，Hello 大家好，我系 Paula 欧子林， 我哋送呢个卷轴俾佢啦。今次呢、這、一个、上次就系英文嚟嘅， 系 首到 Paula 来，我记得系， 系 哇，你好好记性、啊， 我记得啊， 你系咪特登抄翻啊？ 系呢、這个真系记得。今次呢个用你中文名，冇用全名嘅，叫天之骄子林啊。 好掂啊！呢、 這个你系咪谂唔到个欧点样食，所以你 skip 咗人哋个姓啊？ 系啊， 好正啊！ 唔系，但系好啱嘅，我觉得呢一个题系开得 系啦，因为即系天之骄子嘅意思最简单理解就即系讲好有才华，好叻啊咁样，呢个系一个祝愿啦，亦都希望你可以即系。有呢一個嘅特質喺度啦，可以。 好，我希望我會做到天之驕子林。 Yeah， 同埋即係都知道 Paula， 即係喺呢段時間咧，佢都 keep 住即係有去寫下歌啦，同唔同嘅音樂人一齊 jam 下，一齊諗下自己嘅音樂嘅一啲發展同路向。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送呢個天之驕子林俾你啊！即係祝願你之外咧，亦都想即係睇下啊。因为我发现原来我对上次见你都隔咗年几啦， 年半啦， 系啊，年半啦，即系睇下你最近嘅， 系你第一次做访问就系访问波啦、 啊， 哇！ 我第系啊，你真系我第一次做喺骚动音乐度做访问嘅嘉宾， 系，所以佢一定记得你， 系啊，好好深印象。咁所以睇下嗰个音乐规划最近有冇啊，即系已经系埋头写紧好多嘅作品，准备见乐迷啊，定系点样样呢？ 冇错，其实咧系。正確嘅，我而家咧已經好俾心機咁樣，即係嘗試下自己啦，同埋其他音樂人啦，一齊睇下可唔可以 co-write 寫一啲R&B 嘅曲風嘅作品嘅。 係，咁其實自己寫歌呢樣嘢，以前係咪都一路叫做有試過下，跟住可能喺呢一年嘅時間，亦都再多即係識多咗人，又可以再一齊 jam 咁樣樣㗎。 其實以前嘅話就會比較上面可能比較可能 BB 班啲寫得，即係可能有個底咁樣，咁但係可能唔夠多。instrument 去擺落去首歌度，即使係做個 demo， 咁但係因為始終可能都漸漸地好想去進步，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可以創作到一啲屬於自己嘅歌，亦都可以唱俾大家聽嘅時候咧，咁我選擇好呢段時間，我都必須要非常之努力，咁我就揾咗唔同音樂一齊合作，咁樣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哋教到我更加多唔同嘅嘢咁樣咯。 有冇話最先第一個 send message 俾或者打電話俾佢，哇，可唔可以即係交流下寫歌或者教我寫歌啊嗰啲？各樣嘢係邊一個啊？ 其實咧都好尷尬，因為咧其實識咗佢哋都好一大段時間，即係識咗都起碼三四五年咁樣。咁但係你話真係邀請佢哋去好認真去寫一隻歌，又真係冇。所以當初咧，我就係。真係我哋一齊，其實平時因為成日都會出去做運動，咁啊趁一次機會，可能食住飯我就其實咧我近排就有個計劃 嘅，跟住就趁咦，即系个个都坐晒喺度啦，咁我就同佢哋讲，我咧就想写下歌，咁不如我哋一齐写啊，咁样咯。 咁佢哋嘅反应系， 佢哋系哦，好好好，写啊写啊写啊 ，OK 啊 OK 啊，反正因为我哋都冇好认真，可能每次即系可能逐个逐个去做一啲自己嘅创作，可能最多以前会做嘅系弹一啲即系 cover 一齐，即系练习比较多。是所以他们都即很希望可以试下一起会不会有些新的火花的。 但有时你知道这些我们找一起找些搞一下即是成日都会叫做拿来。 得闲饮茶咯。 对对对。但这班应该一起做运动成日见所以就不会出现那种即是得闲饮茶的状况。应该就真的很快讲完那一餐之后就真的约时间认真做的。是 没错没错。因为已经都已经写了一首的了。是。是啦。另外已经再约了其他就再开始了。我们都很希望可以尽快做到更加多的即我们的作品出来。是。这样。 那有没有得讲透露到即是那班坐在你面前你去邀约那班是有什么人在里面的例如。 其实最主要就是有三位的朋友仔的。咁一位呢已经跟我写好了的呢就是 Ki,Ki,Ng。咁 Ki,Ng 呢就是有份创作不可爱教主这一首歌入面的其中一位的作曲人啦。咁样。咁另外的话呢就有Anson Chan,Anson Chan 呢就是其实在我这一首新歌《无去从来》的编曲人嚟的。咁再另外一位啦咁呢位应该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的就是阿星是啦歪笑。 歪笑 是。是啦咁所以就安排暂时啦，我就同佢哋三个去创作住一啲新嘅音乐先咁样咯。 因为其实你哋呢一个即系四人组合咯，称之为其实点样样慢慢熟落去到即系音乐以外，即系叫工作以外，大家都会倾下偈啊，做下运动啊咁样样。 我觉得比较得意啲嘅系，我识佢哋嘅时候，其实都讲紧好几年前噶啦。真系我哋以前系你当 friend 玩咯，比较多音乐上面嘅交流，真系最主要系平时可能一齐练下嘢啊，咁样，即系好少话去到创作。咁所以变咗我哋平时见就系真系去 玩嘅， 去做运动，系、啦。 所以调翻转，因为有一啲就可能由做音乐开始慢慢熟，但系你同佢就调翻转系我做 friend 底先，做运动开始熟， 系啊系啊系。 咁、因為頭先你有講話，即係開始創作，亦都會有叫做即係寫 R&B 嗰啲咁樣。咁其實自己嘅曲風上面，譬如一路以嚟由你出道到而家三首歌，都會聽到以嗰個風格上面都幾連貫，好一睇會感覺到 Opola 嘅音樂係呢種嘅氛圍啦。咁即係 R&B 呢樣係咪就係你一路以嚟都好中意聽，所以亦都想自己寫呢一類嘢俾自己嘅？ 冇錯，我係真係聽 R&B 大嘅。係 有邊啲 R&B 係自己好喜歡嘅 artist 㗎？ 我觉得如果是最近的话其实我会好即如果是即不一定是 R&B 的即可能他有一些歌是 R&B 的但可能我比较最近最欣赏的作品反而会是 Doja Cat 的作品、是啊即我觉得他是带有一种本身比较 soulful 他以前的作品的味道之余他有很多很新鲜可能会比较上面活力一点的曲风的 有些 synth pop 啊有些80年代那些啊樣都是有些很 beat 东西很 groovy 这样的 是啊咁所以以即系你讲紧可能由怕什么啦，去到而家冇去从来嘅话，可能大家会听到有一种系会比较沉寂啲、可能比较讲多啲内心感受啊嘅一个 R&B pop 嘅曲风嘅。 系 咁，但系将来嘅话，好希望都可以做到一啲 groovy 啲嘅音乐。 哦， 系啦。 咁呢一个系喺即系呢排好中意听。咁有冇一啲嘅 artist 可能系除咗曲风上以外，系喺演绎上啊，或者唱啊，把声啊嗰啲对你都影响都多啊？可能未必近期，可能以前都有都唔出奇。 我最近有好中意一对二人嘅 band 嘅，咁佢哋系泰国 band 嚟嘅。 哦，叫咩名啊？ 佢哋叫做 HYBS， 系 HYBS 系。 系啦，佢哋所做嘅音乐会系算系比较叫做 low-fi 啲嘅音乐，系、啦。咁但系佢哋都系 upbeat 嘅， 系系。 系啦，佢哋最近有即系都唔算系最近嘅，但系佢哋有一首作品叫做《Dancing with My Phone》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即系如果你哋有机会都可以听一下，系算系好搞鬼咯，叫做得意嘅系。 咁連佢哋嘅 MV 都係好有人入勝咁樣 嘅。哦，點樣認識到泰國嘅音樂咧？咁係，係咪有人介紹你？定係 睇啲泰劇？ 定係啲演算法？定係點樣突然之間會接觸到 咧？Music Platform。 其實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聽歌都係聽開呢一類型嘅音樂比較多，跟住喺呢一個音樂嘅推介啊，係即係呢啲 platform 之下咧，咁佢突然間彈咗呢一個新嘅 band 出嚟，咁我一撳落去一聽，我就哇，好正啊！ 係咯，我即刻 search 就揾到佢，即係九月頭出咗只碟《Making》的，跟住就有呢只歌喺裏邊。 係啊係啊，佢哋都會好快開始有一個演唱會。係，我都哇，有機會我都好想去泰國睇。 好正喎！ 突然成為咗佢哋嘅迷妹之後，有冇即係可能喺呢個四人嘅小組當中啊可唔可以其實即係都可以做呢啲比較 low five 少少、chill 少少嘅音樂啊？定還是唔係啦，我哋都係揸翻緊 R&B 嗰樣嘢先，即係好似係比較適合自己嘅range 啊，或者各方面咁樣。 我會話係用 mix and match 嘅方式嚟做，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咗，我做咗其中一隻 demo 嘅話，佢入邊所採用嘅曲風會係R&B 啦，成少少 hip hop 嘢，但系佢又唔算系即系比较 即系 modern 嘅声，可能少少 系啦系啦， 即系 low five 质地咁嘅意思。 系啦系啦，咁样咯，咁所以都系随住呢个方向，想试多啲我本身自己都会听嘅歌嘅曲风嚟做咁样咯。 咁其实真系而家呢一年开始认真有几位好朋友一齐去写，你觉得自己写作品俾自己难嘅位喺边度咧？系啲即系技术上嘅嘢啊，定抑或系其他嘢咧？ 我覺得絕對是技術上和耳仔的靈敏度來的，因為可能我自己會選擇我覺得是適合 feel， 但他們會很告訴我，就是好像教書一教我，有些東西呢可能這些音呢就是不是挺好的，有一套 theory 在裡面的，是的，希望我們就盡量用一個新的方式去認識音樂，這樣去創作樣，是的，所以我就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有沒有例子，有些什麼東西開了眼界，原來這些東西是可以這樣理解的，這樣的 他哋話會有一樣嘢，譬如話，因為我唔好記咗個學名，係啦。咁但係咧，譬如話我自己好中意去創作嘅時候用到嘅一個 melody， 可能係即係好重複性嘅一個跳嚟跳去，佢就話唔可以用太多，因為咧可能聽落去嘅人咧會覺得有少少繁衍有機會，係啦，即係可能我哋就咁聽落去話，唔係啊，其實好容易記嘅喎，呢一啲類型嘅 melody， 咁但係真係唔可以用太多咁樣咯。 即係嗰個 chord progression 咧，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噶嘛，即係有條都 係 有條 formula 喺度。咁有啲 chord progression 的，而且確係大家都會避免少用啲，就係因為原來喺歷史度話俾大家聽，呢個係相對上聽得多咧，你就會覺得煩噶啦。有啲係聽得多，你會覺得啊，越聽越聽越好聽噶喎。 冇錯，冇錯，係啊。 咁跟住，咁係咪啲叫軟件上，因為自己開始寫，你頭先都講即係一啲聲啊，要揼整齊啲。一個雖然係 demo， 但係都盡量敷啲。咁係咪即係軟件上嘅運用啊？點樣用一啲聲？點樣扭啊？好多呢啲都係一啲新嘗試自己玩啦、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嘗試去用Logic Pro 去整嘅，咁但係因為我真係比較初生嬰兒咁樣， 係咪嗰啲電子儀器殺手啊？ 都就嚟係噶啦，係啦。咁跟住咧，變咗佢哋就會教我好多，可能喺 software 入面嘅 panel， 可能要點樣教，或者要點樣選取唔同嘅聲喺唔同嘅音樂上面，係啦。咁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因為我自己之前可能就咁試都係錄啦，咁啊教大細啦，最多係 mix 少少嘢嘅啫。咁但係佢就其實入面有好多嘢去揀嘅，你可以揀即係 bass 咩808啊， 係啦， 跟住我就。好多啊！ 咩嚟嘅咧？ 慢慢去探索緊啦。 Bassline 又有303喎，有咩嚟嘅咧？咁樣嗰啲， 跟住點解啲吉他聲咁多種嘅咧？咁樣 冇錯。 咁有冇話即係開始即係玩樂，發現原來嗰個世界咁樣去拓展，原來個世界咁大嘅時候，開始揾一啲自己會特別喜歡，即係已經 plan 定啦。第時我啲歌有一啲聲係一啲好適，對我嚟講可能好 signature 嘅元素，我好多歌都要擺呢隻聲落去嘅。你揾到屬於自己嗰啲聲音未？你 我而家仲尋找緊，但係我已經大概知道要嘅係就係、是，可能因為我平時唱歌嘅力量會比較 有力啲啊。 係。 咁變咗可能喺揀即係嗰種唔同嘅即係 software 入邊嘅選取嘅話，啲 option 咧，可能我又揀翻啲扁啲。 係、哦、 啦，去即係做翻令到我把聲冇咁覺得唔舒服或者刺耳嘅感覺。 係。 即係如果我要想做到 low-fi 啲嘅話，我唔可以太嗌咁樣咯， 係、嗯、 係啊，即係不論係入邊 software 嘅揀，即係啲 option 啦，定係我自己去錄嘅時候，都變咗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要學咯。 係有冇令你聽翻自己出道歌，譬如怕什麼啊，或者以前嗰啲 cover 咧，自己聽翻啊，點解嗰陣時會有啊？ 有啊， 有冇嘢可以再 可唔可以？我想聽你評價自己。 你而家聽翻怕什麼，其實有咩感覺？ 我想聽下你 好。好尷尬啊！唔好問。 点解尴尬？ 唔系你可以有赞有赞有赞嘅，即系你觉得好嘅，或者啊呢、這个位如果而家做我会唔同啦，会系点咧？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喺唱歌上面嘅技巧，特别系录音嘅时候，系真系学咗好多唔同新嘅嘢，亦都而家渐渐地去改紧。因为可能即系以往我自己嘅方法喺录音上面，我会真系好有力咁样唱完成首歌，咁但系其实。會唔會是一個好像宣泄的方法來唱呢？那其實就不是很好，特別是可能之後要調校做 mix 的人就很辛苦。 嗯， 是啊。但是現在我就即再加上是因為錄即新歌啦，跟住 Cousin 咁監製佢都跟我講了很多怎樣去收一點，是啊，收一點，那個會舒服一點的。系、 哦、 啦，咁样都真系，不论系喺 mix， 即系可能做 music arrangement 嘅时候啦，或者录音，咁我都有好多唔同新嘅尝试，所以怕什么真系，我觉得可以，嗯， 声线控制可以再好啲啦， 真系、 哦，因为以前就自己摸索，我听完咪扮佢咯，咁样嗰啲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我都好惊系会影响到把声嘅维持，可能究竟用到几耐咁样 啊， 因为有时候即系之前嘅话，可能好耐之前，可能我用声嘅嗰一种方法未必系啱，咁、 嗯、 所以有一啲音域上面咧，即系可能以前系1-20嘅，可能我而家就系去到1-17。就因为呢一、哦、即系呢三点就已经系因为我用得唔够正确，所以就已经磨灭咗啦。 哦，会咁样样嘅， 会啊， 即系会伤，即系叫即系伤害咗个声带，定点样令到会慢慢就会老化啦，即 系 所谓咁。 系有啲可能会唱到拆咗咁样咯。 哦， 咁有冇而家学完之后觉得自己嘅内功好似真系深厚咗咧？可能因为其实呢样嘢同唱 live 系好有关系噶嘛，即系一个歌手去唱 live。佢唱到咧，但係佢要唱好耐，可能唱兩粒鐘咧，係對嗰個聲音嘅損耗好大噶嘛。而家有冇開始即係嘗試啊？可以挑戰我用 keep 住嗰個力度，可以玩到兩粒鐘嘅當贏啦咁樣，即係會唔會咁樣去挑戰下？ 我而家會當真係好似跑馬拉松， 係 係啊，即係好希望可以一小時內，即使可能我點唱都好，都唔會損耗自己把聲咯、 嗯。 因為好驚嘅就可能我唱到可能30分鐘，我開始聲沙啦， 係 係啦，或者係我氣音處理得唔好啦，咁可以點樣做咁樣？咁、 哦、 變咗就即係變咗喺而家呢個情況，我就希望可以逐漸將我自己聲帶嘅運用拉長時間咁樣。 同埋咪應該會 study 好多啲養聲嗰啲，食啲咩啊，飲啲咩啊嗰啲， 同埋做運動點樣可以 因為啲蜜糖啊， 氣好啲啊， 即係嗰啲咧。 我有試過係喺跑步機上面唱歌， 哇！ 如何咧？ 都好大挑戰喎、啊、呢、這個。 好似啲人唔知帶住個呼吸嘢跟住去長跑咁嗰啲嘛。 一開頭係我喺開頭係咁樣咯，即係你聽唔到自己唱咩，但係發現咧原來真係跑耐咗啊，習慣咗咧係 OK 嘅，係 work 㗎咁樣咯。 哦咁就可以迈向跳唱嗰步啦，即系跳唱就一路喐，跟住又要唱到歌，又控制到稳定到啊咁样。 有冇谂过啊？ 都有， 有练已经练紧啦，系嘛？有 其实而家练紧噶啦，你已经。 讲真嘅，我真系有去学下嘅。 哦， 系啦，咁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机会啦 ，show 俾大家睇啦。 系咯，因为你都话想有啲 groovy 啲嘅嘢啊，又可以一路跑步一路唱，你得噶，而家准备晒，只不过等啲嘢几时大家可以见得到咁解 啫。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会有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 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未怕。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Listen now， 落发现愉快。 呢首系我哋今日嘉宾 Paula 欧子林上年出道嘅作品，今日叫做怕什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124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390宗，再多12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84人死亡。变异病毒株方面，截至昨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累计发现99宗 XBB、 2宗 XBD 个案，本地个案当中亦累计发现2宗 XBD 亚系个案。6间安老院舍有7名院友以及2名员工确诊，18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479间学校呈报688宗个案，涉及587个学生以及101名教职员。12间学校的11个班别以及一队篮球队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立法会通过胶袋征费由5毫增至1元，以及取消豁免冷冻食品胶袋征费，今年12月31日开始实施，到时只有购买无包装或无完全载于包装的食品，或者购买以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可以获免费提供胶袋，并以单一交易最多一个免费袋为基本原则。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认为以循序渐进增加征费水平比较合适，同时呼吁商户捐出胶袋征费所得的收入。至于议员谢伟全提出将胶袋征费提高到2元的修订动议就被否决。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多项措施抢企业和抢人才，包括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并从未来基金拨出300亿元成立共同投资基金，以引进和投资落户香港的企业。

咁我哋收音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Paula 欧子林啦。咁啊，知道咗过去呢段时间点样准备啊，自己点样去开拓多啲唔同嘅范畴。咁新嘅派台作品咧，亦都有呢一首啦，《冇退从来》，有你第三首嘅个人作品啦。咁我哋两个都会先估一估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其实头先上一个部分都讲咗少少，就系关于声线嘅运用。因为我觉得今次几明显一样嘢，就系抹去从来咧 ，Paula 嘅声线系冇以前嘅作品嗰度听得到咁重啊，即系嗰种重系一种叫做好。聲勢力竭嘅感覺，咁但係可能因為今次配合住隻歌嘅主題係希望有種比較雖然回憶到一啲過去嘅愛情會令到自己難免心傷啦，但係到最後都要有一種雲淡風輕，好啦，佢已經過咗去嘅感覺。 雲淡風輕， 咁所以佢嗰種就係頭先其實 Paula 有一樣講得好好，就係點樣可以唱得。重之餘又要在適當的位置收回，我想這一首歌對你來說最大的課題就是在這裡了，這樣 是我估埋你再揭曉，我想估的這一首歌都是個角度類似，即是個課題，我覺得今次難度要時間去揣摩呢，就是其中有幾句都是三個字三個字三個字，即是什麼那夕陽那低溫馬路旁衣衫厚那些，因為我覺得為什麼說這個我會覺得難，是因為佢呢啲咧好啲字眼有少少重複遞增咧，仲係一句裏面，即係一句裏面個情緒就係三個字係一個情緒，三個字又要再變一層一層咁樣，咁變相相對於成首歌可能每一段落嘅遞增，一句裏面已經要遞增咧，我覺得呢個係哇真係要諗下我點樣每一句聽出嚟都有 progress 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課題咧就會係喺處理呢啲句子上面啦。好啦，咁你可以逐樣揭曉啦。 結果係嘟嘟嘟。打和 打和打和，因为两个都是这个课题是吗？都是这首歌。 是因为今次真的在这首歌上面有很多不同要改动，即是以前自己够有习惯的一些唱歌上面的技巧。特别刚才你有讲到就是可能他三只字三只字连埋，其实是很累。因为呢我是那四句的三只字呢我都不可以吸气啦。系、 哦、 啦，跟住但系我又唔可以即系咬字上面有清晰啦，即系我唔可以食咗啲字，咁变咗呢一句其实我哋都重复录咗好几次，系啊，咁我哋真系花咗一啲时间同埋心机先至可以有呢一个版本啦。咁头先再有讲到系即系成首歌上面啊个演绎又唔同咯，因为其实今次咧就真系好想系。即慢慢咁道出究竟呢个背后嘅故事系讲咩，咁所以就唔系好想用翻嗰种声嘶力竭嘅感觉去唱俾大家听，反而系想慢慢讲故仔。咁喺故仔嘅即中间啦，中段去到 chorus 嘅话，就好希望可以用到一种如果时间可以去翻以前嘅话，唔知会点呢，不过都唔紧要嘅，因为有啲嘢过咗去就由得佢啦。我哋喺过去度学习，咁而家就珍惜翻咯，咁样咯。 咁有冇得讲下呢首歌成首歌嘅制作个念头？最初系可能几时开始已经筹备呢首歌啊？当初个主题头先讲嘅故仔嗰啲系即大概几时开始倾啊？边个系属于边一个嘅体验等等呢啲啊？ 呢一首歌其實在上年已經開始籌備嘅啦，咁但係其實最終我哋而家出到嚟嘅 version 唔係開頭嘅 version 嚟嘅，我哋係連詞都係改過一次嘅，因為一開頭我呢個故仔係講緊我嘅一個暗戀故事， 係幾時嘅暗戀故事？ 喺中學時期嘅， 咁都唔係好耐之前嘅， 應該一兩年前啦，都係係嘛？ 差唔多，我識佢嗰陣時再做多啲啲， 係啦，我識嗰時你考 DSE 啊嘛，好似係嘛？ 係啊。 啊、即這但是呢件事为什么令到你咁印象深刻去变成呢首歌的主题呢？ 因为暗恋的时期都不短，都暗恋了六年。 即是整个中学生。 是啊。 即是 form 1, 到 form 6都可以。 真 是。所以我当初收到 Cousin 他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我是突然间想起好像是讲紧我自己以前的一些故事。咁亦都佢都问你有冇联想起以前一啲回忆啊咁样。咁我就会有喎、有一个故事要分享，就是、暗恋咗个男仔六年但係都唔成功啊。 唔成功嘅意思係有冇表白而成决定成成功。 係啦，其实我当初係冇表到白嘅。但係我觉得自己其实有喺行为上面去话俾佢知我係对你有兴趣咁样。 你做咗啲咩先？ 但佢就 get 唔到。 唔係要好睇佢做啲乜嘢。有时佢以为自己表白咗，或者 原来嗰啲可能好简单， 即係例如 即係快餐店廣告都有啦，買早餐俾人，你以為原來佢個個都賣嘅咁，即係你做咗啲咩先嗰時？你記得？ 其實我記得嘅話，其實我都我係有同佢傾下電話啦，講下心事啦，兩個人約出街食飯啦，我哋仲有去到溜冰嘅，係、啊，真係呢啲全部都係兩個人嘅活動。 哦， 咁又真係好出喎， 溜冰溜冰特別係出啲嘅， 溜冰都好容易，即係會可能係磅一磅啊， 捉住手腕 啊咁樣噶嘛。 仲要係我主動約佢噶， 咁佢都係 get 唔到嘅。 我而家諗起就唔覺得佢係 get 唔到嘅， 哦， 係啦， 即係佢都有配合咁樣，因為只不過冇講嗰種即係表唔表白或者一唔一齊嗰啲咁解，但係即係叫做相處上都有配合下，即係你約佢，佢又出嚟啊， 係啊係啊， 跟住到時到後 拒絕 送禮物啊， 佢每次都會去，但係佢又唔會主動地去再做多少少一步咁樣， 即係佢最多可能會喺可能見到我有機會唔開心嘅時候，會可能問。我发生咩事啊？需唔需要揾个人倾？ 哦， 咁对于我嚟讲，我就觉得嗯，你都系关心我噶嘛， 都好似 sweet 噶喎，咁样 系啦， 系好， 但系就硬系好似棘住就行唔到多一步啦。之后 系啊，咁但系我之后就有朋友，即系因为我以前系冇讲过呢件事咁样嘅，咁当系一个秘密。咁但系可能过咗一阵子，我就同我啲朋友分享嘅时候，佢哋就话俾我知。好彩你冇同佢表白咋咁样。 佢有女朋友，原来佢 有古仔系咁样。 再癫啲，佢有老婆咁 啊，祝福。 咁系咩？ 跟住佢就话，因为其实佢就系一个咁暧昧嘅人。 哦，即系佢系享受呢个状态， 系啦。咁同埋其实当中六年去到第三年嘅时候，佢都有拍到拖嘅， 系 佢同咗个好朋友拍拖。 哇，有冇好香啊？嗰阵时 咁又冇，因为嗰个好朋友系佢插班生嚟嘅，咁佢入到嚟佢都唔知咩状况。 哦，即系佢都唔知道你暗恋紧佢。 系啦，我冇同佢讲咁样。 即系你都暗恋得好暗下嘅嗰阵时。 都系 嘅，听佢讲应该都系啊，但个男仔唔啱咯，个男仔接受过女仔嘛。 咁我觉得冇乜嘢嘅，咁即系我觉得最主要就系如果佢哋大家中意咪 OK 咁样，咁但系佢哋又好快又分开咗，系啊，即系好快分开完，跟住继续同我联络， 系， 咁我就系、是、即系有少少唔明白点解当初好似好暧昧唔清晰咁样， 系，咁但系因为啱啱讲呢个就系你嗰阵时个切身体验啦，咁但系喺呢一份抹去重来嘅歌词里面，佢再。即行前多一步就是说假如翻翻转头可能历史未必会改变。咁再多呢一步是不是你抛咗个故仔出嚟之后大家去傾究竟仲有咩 angle 去讲呢件事呢， 是啊，本身我淨係同咗即係 Cousin 啦同埋 Oscar, 係啦，咁去分享呢个故事。咁我哋都未有一个好逐心嘅一个想话俾大家知嘅主题啦，係啦。咁但係之后 Oscar 佢就諗咗好一阵子之后佢就同我讲其实呢、這个故仔系一个以前你会有好多想象去假如当初会唔会有转变嘅事嘛。咁但係会唔会有机会喺现实上有即使你有唔同嘅选择都好，你选择 A 同选择 B 去到最尾都未必会系你自己理想嘅结局。系啦，咁不如就唔好咁介怀咁样咯。咁所以就得出咗呢一个嘅主题啦。 咁佢讲嘅呢一个说法喺你自己身上面，你自己都系咁谂啊？点话系真系做呢首歌嘅过程，你自己根据佢嘅讲法谂，哦，其实都可能系咁，系边一种啊？ 我都真系俾佢启发到去。扭转我从前的想法， 是以前觉得再来过是会好的，因为 是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啊，如果不同了的话会不会点点点呢，是啦，即是会有很多假设性的即是问题在脑那 里， 是，但是因为即是经过了即是看过他这份词也都深深地去录音的时候唱了很多次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又不需要那么介怀过去的事情，因为如果太介意过去的事情的话有机会阻挡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是啊，咁结果我真係觉得都好多谢佢俾咗呢份咁有诗意同埋都几即係非常切合我自己个人之前体会嘅回忆嘅呢一份词囉。 咁你呢首歌出咗之后个男仔冇搵返你㗎嘛。 冇。 好惊啦，一出完跟住个男仔原来你嗰陣时係咁样㗎。 或者 DM 你淨係我问号咁。 好尴，谂起都觉得尴啊！喂， 劲 flirty 劲暧昧嗰啲，我问号嗰啲， 冇嘅，好彩 冇呢啲嘅。 你有冇谂过，如果佢真系咁样 DM 你话我咁，你可以点样答啊？ 我应该系啊。 完嘅完， 跟住再问你想点问号咁啊？咁有呢个嘅头先个故事啊，嗰、那个题材啦，咁因为但系你话上年其实一路开始做，有好多嘅修改，歌词都改过啦。咁、其实中间点解会有咁多嘅修改，好多尝试系基于边啲部分咧？即系除咗词之外，系咪曲啊、编曲好多嘢都不断好多谂法？ 一开头其实最主要系词嘅，因为我开头讲呢个故仔嘅时候系讲紧中学时期嘅回忆，咁所以 Oscar 都会希望带到呢一种青春嘅味道俾大家。咁但系之后发现好似同嗰个曲风上面又好似唔够100% 升咁嘅感觉啊，咁所以就改咗词啦。咁去到最尾嘅时候就系我哋将编曲上面有啲改动，因为我哋都会希望营造到一种海。即係有一種寂靜得嚟，你又可能諗下心事啊咁嘅感覺，所以就都輾轉反側，咁啊又改咗詞，又改咗曲咁樣。 咁、本身即係 Cushion 嗰個曲嘅嗰個風格啊、氣氛啊、style 係點樣樣嘅嗰陣時？ 我會話係再，如果係用genre 嚟講就係 pop 啲，但如果用感覺嚟講嘅話咧，就會係一種真係比較青春歲月啲嘅感覺。系啦，而家呢一种就比较沉寂啲嘅， 成熟啲咯。而家 系啊系啊，系有一种过去嘅事就算啦嘅感觉咯。 哦，系咧，因为编曲上面我自己都几喜欢，就系个开头咧，其实系好静好静，慢慢慢慢。咁啱啊，你话好似喺即系喺海边，咦？咁就好似几啱数喎嗰样嘢，即系慢慢听住啲海浪声，跟住再谂嗰样。 跟住啲思潮就开始嚟啦， 就涌啦咁样样。 系因为我未录之前，我都有同编曲人去沟通，咁佢哋就话俾我知，开头。特別是 intro 的話，你會想可能是比較大氛圍一點的海浪，是啦，咁所以之後我錄音都有去即係選取，就係可能會比較上面係靜寂啲嚟做一個開頭咁樣。 今次嘅編曲人有鄺子喬同埋 Anson Chan 啦。咁除咗啱啱講嘅呢一個部分之外，今次嗰個編曲因為都話一路有唔同嘅諗法，咁仲有啲咩嘅地方可能一啲嘅改動，可能係配合歌詞又好啊，或者一啲嘢係你都想大家聽呢首歌嘅時候，留意一下呢啲位置其實都有啲心思擺咗落去喎咁。 我覺得最主要係 bridge 嗰個部分。即是眼神星線香氣那份温柔，因為其實是這一段詞呢我都是最近才知道，原來 Oscar 最喜歡的是是啦，咁 我都是是 啊 即是三個字三個字那種 英雄所見略同， 老虎蟹都這麼說是不是都說我都喜歡啊，這麼啱的這樣 跟住我哋都即系考虑咗好一阵子，究竟个 bridge 要点样带动到，又有啲激动之余，又唔好即系 fili fili 咁样喊嘅意思。咁所以佢哋都有喺编嗰阵时都有问下我意见啊，咁样去讨论咯。系， 同埋因为一路头先你讲自己一个课题个声线控制啦，咁特别呢一首歌喺可能 chorus 爆发之前，特别一啲前面啊或者 verse 嘅位置系静少少、calm 少少嘅，咁嗰个声线控制系咪又系要试下不断去揾点样嘅唱法系好咧？ 我真系揾咗几日噶， 几日算好啊？好快噶，算好啊！ 即系录音嘅日子讲嘅系，即系因为第一日嘅时候真系我都未好掌握到点样去做，咁结果我就。即距離第二日、第三日錄音，可能都有幾日嘅時間。我每日都喺屋企，可能朝頭早練一陣，晏晝又練幾個鐘，咁夜晚又再練多幾個鐘，慢慢慢慢去揾咯。都揾咗一段時間之後，好好彩去到 day two， 監製都有好好地鼓勵，我就覺得已經進步咗好多。咁可能之後去到三四日，我都就係用翻同一種嘅方式去練習，咁佢哋就覺得越嚟越 OK 啦咁樣咯。 呢、這個過程有冇話監製咳新風佢去或者鄺子喬有冇去俾啲咩嘢嘅方向你，令你係可以快啲揾到呢一把聲出嚟？ 有佢哋好好，佢哋係好 warm 嘅， 嗯， 即係佢哋唔係鞭策型嘅。是老师 鼓励型的教 练，鼓励型的是啊， 他们很鼓励型的，就是你会不会即这样做会令到不舒服啊，使不使我们又试下其他方式啊，会给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还有可能之后即回到家，那他即我都会问他们可不可以 send 今天我们录的不同的即 track 啊，我都想即听下自己会不会有其他改善空间，他们除了 send 过来之外，还会可能话俾我知有边啲位可以去做得更加好咯， 咁几好。因为今次监制头先有讲有两位柯震峰同埋邝子乔啦，咁其实佢哋两位有冇话喺呢一首歌嘅成个过程嘅扮演嘅角色有啲咩唔同啊？分工感觉？ 最主要咧係開頭嘅錄音咧都係 Cousin 去包辦嘅，係啦。咁去到最尾，因為編曲上面有改動啦，咁 Kimmy 都係編曲。即係有份編曲㗎啦，咁所以佢喺最後可能 chorus 啊，又或者尾段啦、啊，有啲字可能要再執少少嘅時候咧，佢就係作出呢一個改動嘅。 哦，咁係啱啱你講，即係最尾 chorus 為例啦，因為都有一個升 key 嘅部分係呢一首歌係嘛、嗯，即係嗰個嘅處理係、哦、原先已經有啊，定話係去咗個咩階段，大家覺得咦嗰、那個位咁樣處理幾好喎、啊？ 其實原先就有嘅，不過喺 chorus 上面、啊、唱法就真係改咗好幾次啦，係。 系、那个改动系喺啲咩嘅范畴要改动？ 因为开头我哋都讲过，就希望收少少，即系冇咁声嘶力竭嘅话，好似因为开头就真系我太收啦，即 系 好收埋自己咁样， 好似懦弱得滞， 又唔 系啦。佢话你好似又真系好唔开心、啊，咁但系你而家系讲紧。即係你已經接受咗呢件事噶嘛，咁不如我哋就揾多一日再錄多次嘅 chorus 咁樣去做咯、哦。所以本身係三日嘅錄音就變咗四日， 係 係啦。 咁其實呢首歌製作過程咁漫長，有冇覺得喺完成嗰刻有一種鬆一口氣？哦，終於完成啦呢首歌，即係嗰種興奮。 有，我超開心，因為第四日係急 call 嚟嘅，係、 啊、 我哋凌晨可能十二點先再錄嘅。咁我心真係仲未完啊咁樣，我點算啊咁樣？係咪我唱得唔好咧？咁啊真係好緊張咁樣。跟住點知錄完佢就真係 OK 嘅啦，我哋完全完成嘅啦，搞掂曬。跟住我就耶，跟住我即刻去咗食一個嗰啲。辣的米線， 好 好嘢， 好嘢。 通常都是咁，不知點解咧， 係要鼓勵一下自己， 即係會食啲好嘢咁樣。 跟住食完個米線，第二日又再去 gym 房做多幾 set。 係啦，要補翻啊咁所以聽到呢一個嘅音樂成個製作創作過程係好漫長，好多嘅改動，好多嘅嘗試啦。咁跟住去到畫面上面嘅 MV 啦，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焦點就係你嘅熒幕初吻啦。我哋都自己有討論嘅話，啊通常咧點到即止噶，啊呢、這個 MV 幾好啊， 到底我要問呢一個係 MCM 去自己加戲咧點？ 啊幾好喎、啊，幾叻喎、啊， 其實係導演好希望我哋好營造到嗰一種 sweet 嘅感覺， 係、 因為可能第一啦，其實我同佢又冇見過，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又冇乜可能呢啲 sweet sweet 嘅拍嘅經驗，咁、所以佢就好希望我哋可以做多啲唔同嘅肢體接觸，去令到個畫面更加豐富咁樣， 係。咁但係因為之前冇見過，係咪初頭都要啲 ice breaking 嘅？我好尷尬其實嗰日，因為我 我 feel 到你嗰種尷尬，你嗰種尷尬延續到而家。 佢而家講嘅就當日應該係咁講嘅。我叫 Paula， 我係細粒啊。 我之前有首歌你都可以聽下。 聽下怕什麼？ 因為咧係佢到咗現場先嘅，咁我坐低去到咧就已經係化緊妝咁樣，咁變咗我又冇乜可以喐動嘅機會同佢去交流，咁佢就喺側邊可能已經拍緊一啲其他或者係影緊相咁樣，咁係隔咗一陣，咁我整好曬所有嘢啦，咁跟住導演就你哋需唔需要培養下感情？係係啊，咁我哋就終於開始溝通咯。咁、因為我都真係少緊張，係啊，咁佢又話我冇啩，我哋而家總之開頭咧呢半個鐘就要錫噶啦。 哇！一嚟之後拍咗個石戲先啊， 係總之你哋鬧完交之後即刻石噶啦，跟住 ice breaking 就係石啊，因為 都幾考演技啊，即係你啱啱呢頭鬧完交後多兩分鐘就要石啦， 係啊，跟住我就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 MCM 就超級好，佢就同我可能開始咗，即係開始導我入戲先，就講下佢會做啲乜一陣。系、啦，咁希望我哋可能要点样嘅交流，咁我哋倾好咗点样去做先至去拍，咁、我都放心嘅。 而哥就再 plan， 跟住下年又可能继续点样玩啦，咁 啊。系啊系啊，希望下年都可以继续做 R&B 曲风嘅歌啦。咁除咗之前即系好似之前一样比较直情讲心事嘅歌之外，都系希望可以唱到一啲开心嘅嘢俾大家听。 期待你头先有讲话跳唱啊！ 唔惊啦，唔惊啦，系啊，拉都唔惊，佢一路行跑步机，一路唱歌，冇嘢难到你。 跑步机上 咁啊，好啊，今日我哋多谢 Paula 和子林嘅，谢谢你， 多谢你哋。 倾刻过度数年，时间似深海。早把感觉吞噬，融化了悲哀。